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友品第18。儿时即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心学大乘诸菩萨摩萨，云何应学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心学大乘诸菩萨摩萨，欲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应先亲近、诚实、供养、能善宣说分别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真净善友，为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教诫教授心学大乘诸菩萨言：来善男子，汝应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汝勤修时，应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色蕴乃至食蕴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处乃至意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色处乃至法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界乃至意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色界乃至法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处乃至意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地界乃至识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因缘乃至增上缘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无明乃至老死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苦集灭道圣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五眼、六神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欲留果 乃至独觉菩提，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男子，若不取色，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不取一切相智，便得无上正等菩提。如善男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悟贪着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所以者何？以色乃至一切相智，非可贪着。何以故？善男子，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相空中，希求无上正等菩提，于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相空中，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皆如幻事，广说乃至如寻相成，自相皆空，而为世间得义利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欲拔济诸世间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欲世间作皈依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欲世间作舍宅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欲是世间究竟道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周主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日月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灯柱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导师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做将帅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做所去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义利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欲解脱一切有情诸苦恼事，修行布施乃至般若，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义利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为拔五趣，不为有情，至于涅槃，无为彼岸，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拔忧苦愁恼有情，至于涅槃安隐彼岸，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欲拔济诸世间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见诸有情堕三恶趣，为欲拔济 另修善业。见一三乘而去出离，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欲拔济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欲世间作皈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令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所逼有情，速得解脱生等众苦，住无余意波涅盘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皈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一切法皆不合合，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一切法皆不合合？佛告善现：诸色不合合，即色不相属，若色不相属，即色无生，若色无生，即色无灭，若色无灭，即色不合合。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复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一切法皆有如是不合合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欲是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说如是法，为色彼岸即非色，受想行识彼岸即非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智彼岸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彼岸即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当知，如色等彼岸相一切法一耳。具受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法皆如色等彼岸相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应现等觉？所以者何？非色彼岸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非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彼岸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佛告善现：如是如是，非色彼岸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如是乃至非一切相智彼岸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以一切法本性空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甚为难事。为虽观一切法皆即灭相，甚深微妙，而心不沉默。作是念言：我与此法现等觉矣，正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如是即灭深妙之法，是为菩萨摩诃萨欲是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做周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譬如大小海河池中高地可居，周回水断， 说为周主。如是善现，色乃至识，前后即断。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前后即断。由此前即后即断故，一切法断。此一切法前后即断，即是即灭微妙如实。为空无所得，道断爱尽无余，杂然永灭，究竟涅槃。善现，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如是诸法，前后即断，甚深即灭，微妙如实，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周主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日月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破长夜无名卵壳，所负有情重黑暗故，为了有情无知依目令明朗故，为与一切愚明有情做照明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做日月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做灯柱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宣说六种波罗蜜多及四摄事相应经典真实意趣，方便教导令劝修学，除灭种种无明黑暗，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灯柱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导师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令去向邪道有情离行四种不应行处，为说一道令归正故，为杂然者得清净故，为愁恼者得欢悦故，为忧苦者得喜乐故，为非离者得如理故，为流转者得还灭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导师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将帅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广说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将帅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所去故，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去，受想行识以虚空为所去，广说乃至一切智以虚空为所去，道相智一切相智以虚空为所去，以一切法皆如虚空无所有故，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非去非不去何以过，以色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受想行识非去非不去何以过，以受想行识性空， 空中无去，无不去故。广说乃至，一切智非去，非不去。何以故？以一切智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去，非不去。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作所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善现，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起无作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起无作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生无灭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生无灭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染无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染无净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所有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所有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如梦乃至如寻相成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如梦乃至寻相成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量无边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量无边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与不取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与不取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举不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举不下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趣无来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趣无来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增无减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增无减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入无出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入无出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极无散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极无散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合无离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合无离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我乃至见者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我乃至见者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我乃至无见者为趣， 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而已过。无我乃至无见者，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常乐我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过？常乐我净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常苦无我不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过？无常苦无我不净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贪嗔痴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贪嗔痴事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见所作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见所作事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动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动性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五蕴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乃至识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内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外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过？色处乃至法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内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过？眼界乃至意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外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界乃至法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识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受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可以过？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尚毕竟无所有，况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六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地界乃至十界尚毕竟无所有， 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四缘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因缘乃至增上缘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十二支缘起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明乃至老死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六波罗蜜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十六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四圣地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苦集灭道圣地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三十七菩提分法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三解脱门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三乘十地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菩萨十地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五眼六神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五眼六神通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 有去非去可得。禅贤，一切法皆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为去，诸菩萨摩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可以故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为去，诸菩萨摩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可以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可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预留乃至如来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预留乃至如来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去非去可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位于世间作所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善现佛白佛言，谁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圣信解。报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与无上正等菩提发意去求精勤修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发弘誓愿，所种善根皆已纯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乃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圣信解。据说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何性何相何状何貌，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调伏贪嗔痴性为性，以远离贪嗔痴相为相，以远离贪嗔痴状为状，以远离贪嗔痴貌为貌。不辞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调伏贪嗔痴即无贪嗔痴性为性，以远离贪嗔痴即无贪嗔痴相为相，以远离贪嗔痴即无贪嗔痴状为状，以远离贪嗔痴即无贪嗔痴貌为貌。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性相状貌，乃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圣信解。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信解者，是菩萨摩诃萨当何所去？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去一切之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去一切之智者，是菩萨摩诃萨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去。报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生信解，则能去向一切之智，若能去向一切之智，是则能与一切有情为 为所归去。据说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为着如是坚固甲胄，我当度脱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槃，虽与有情做如是事，而都不见有情施舍。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着甲胄，不熟色乃至食，何以故？色乃至食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熟色乃至食，如是乃至是菩萨摩诃萨所着甲胄，不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所着甲胄，不属我乃至见者。何以故？我乃至见者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我乃至见者，是菩萨摩诃萨所着甲胄，不属一切法。何以故？一切法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一切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着如是坚固甲胄，为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槃。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着如是坚固甲胄，为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般涅槃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无处无容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与有情安立分现，而着如是坚固甲胄。佛告善现，汝观何意而作是言？若菩萨摩诃萨能着如是坚固甲胄，不堕声闻或独觉地。而时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非为度脱少分有情而着如是坚固甲胄，亦非为求少分智故而着如是坚固甲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既拔一切有情，令般涅槃而着如是坚固甲胄，但为求得一切之智而着如是坚固甲胄，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既拔一切有情，令般涅槃，但为求得一切之智而着如是坚固甲胄，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地。而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无能修者，无所修法，亦无修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所以者何？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而有少分施法可得，名能修者，即所修法。若修习处，若由此修，世尊，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实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除前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修除前合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善现答言，修除前五蕴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浅内六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外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内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外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十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四缘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十二支缘起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我乃至见者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四圣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五眼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贤，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修除浅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此善贤，应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厌之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乃至不识波罗蜜多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广说乃至若菩萨摩诃萨虽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故此善贤，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观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不为贪欲嗔恚愚痴骄慢等过之所杂染，亦不为彼牵引其心。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信念思维如说修行常无厌倦，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先是以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 所以者何？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广说乃至如说修行，常无厌倦。具受善现辩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细念思维，如说修行，常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贤：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空无相无愿，虚空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造无作，如梦乃至如寻香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世尊说，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空无相无愿，广说乃至如寻香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未行五蕴乃至一切相之否？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五蕴乃至一切相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所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无能作者，无能坏者，无所从来，无所至去，亦无所住，无方无欲，无数无量，无往无来，既无数量往来可得，亦无能证。善现：如是一切之智，不可以五蕴证，广说乃至不可以一切相之证。所以者何？五蕴即是一切之智，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即是一切之智。何以故？若五蕴真如，若一切之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广说乃至若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之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是故一切之智不可以五蕴证，广说乃至不可以一切相之证。卷第512。